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将于明年1月3号到4号登台保利剧院，观众将看到蒲尊昕与姚希娟、袁泉、萧雄、黄宏、宋佳、吴清安、吴玉霞等朗诵艺术家以及器乐演奏家合作登台，他们将以朗诵的形式演绎文学与诗篇。27、28号，流淌的旋律、大运河的随响民族音乐会将在北京音乐厅上演。这是北京民族乐团编排创作的一台以歌颂大运河为主题的民族音乐会。渔舟凯歌、采茶小景、茉莉花、晚风细韵、沂蒙唱响曲等作品，用音乐的语言介绍大运河沿岸城市的特色文化。风格各异的经典乐曲和诗一样的旁白，让观众通过音乐感受大运河的壮美。下月3号到6号，北京人家系列原创剧之一话剧《武学宗师》将在天桥剧场上演5场。由日本原作方独家授权的音乐剧《深夜食堂》中文版正在世纪剧院上演。《深夜食堂》讲述了发生在一家只在深夜营业的小餐馆里的故事。在这家深夜食堂，每个夜晚都有温情暖心的故事上演。都市爱情喜剧《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正在繁星戏剧村上演。作品以感人至深的故事、夸张的形体表演和幽默爆笑的台词，唤醒人们内心深处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精神层面的共鸣。下月14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天路》将迎来第三轮演出，纪念青藏铁路建成通车12周年。这部今年7月首演的舞剧以改革开放重点工程青藏铁路为创作背景，讲述了铁路修建过程中铁道兵筑路人与藏族同胞之间心手相连的渡人故事。奇幻森林出品的心灵魔术剧《非常游戏》正在枫兰西剧场上演，本轮演出将持续到下月31号。话剧《哈姆雷特》将于本月28号到下月5号亮相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这部剧由李六乙导演，胡军、濮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通过讲述王子为父复仇的故事，描绘了文艺复兴晚期英国和欧洲社会的真实面貌。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当中，话剧《如梦之梦》将于下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查询。近日，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旗下的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被浓浓的音乐氛围笼罩。从本月24号到下月5号，在首艺联旗下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首都电影院和中国传媒大学展映2部歌剧电影《阿依达》和《费加罗的婚礼》，使更多民众走进影院，通过荧幕了解歌剧艺术，感受歌剧的魅力。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霾转浮尘，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阵风达到6级左右，最低气温是0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是9度，最小相对湿度是15%。接下来欢迎大家收听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不知道在哪儿的森林，不知道是冬春夏秋的季节，不知道有多大的大树下常聚着三个不知道喝了多少杯的小动物。他们一朝酒醒，合力将大树砍倒，树倒后时间停止了流动，树桩上的年轮却不断增长。他们惴惴不安，准备离开森林。年轮怪是一部原创剧本，用森林里几个小动物醉生梦死喝酒的故事，写出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如何表演喝醉的动物。为了揣摩剧本，剧组大吃苦头究竟是为了什么。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走进年轮怪的世界。北京时间的20:07，欢迎大家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今天咱们节目啊，聊一个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剧哈，叫做《年轮怪》。刚才我们在片花当中呢，也大致听了一下介绍哈。但是这种剧呢，就是无论片花怎么说，无论这个剧是剧的梗概怎么看哈，可能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剧到底想讲什么。所以呢，下面我们就赶紧请出主创人员了。首先，我们来请出芒果剧团的导演李熟乐，欢迎熟乐老师。 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也是老朋友了哈。然后我们再来请出这部剧的演员王一言，欢迎一言。 大家好。 我们再来请出这部剧的演员王玉文，欢迎玉文。 大家好。 对，我觉得前面就话不多说，因为听这个片花介绍的话估计越听越懵，真的。就本身你想动物嘛，就是平常对我们来说，虽然可能有些朋友养宠物啊，对动物还算熟悉，但动物喝醉了就这个事情本身就有点这种很荒诞的成分在啊。所以我不知道几位对动物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就是说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想到说，哎呦，我要演一个动物，或者说是这样的时候，你会什么感觉呢？ 我其实刚拿到剧本的时候，看到他是写小动物，作为导演来说，会觉得，会觉得可能性比较多。因为首先，其实，在舞台上怎么演小动物，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样嘛。然后，如果演得太夸张，它就会看起来像儿童剧。我们其实一开始一说森林里小动物的故事，好多人第一反应都是问说：“你们是儿童剧吗？”我们要这么说，不是，不是。然后，所以，怎么演它可能性会很多，然后导演上也会空间比较大。然后，对于我来说，动物就是一种可能性吧。我们不知道它会是什么样的，这样当大家走到剧场里去看的时候，不会带一个预先设定的说这个角色是男女啊、老少啊。当我们有这个东西限定之后，对那个人物的态度就会不一样了。但是你觉得它是一个动物的话，可能走进剧场之前你也不知道你看到的会是什么样。这样的话，它是一个可能性。这是我当时拿到剧本的一个感受吧。 明白。就其实虽然说我们对动物有所了解，但是我们其实并不了解说动物真正所思所想。 对， 就像那句 这个咱们说俗语吧，就是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就是其实你也不知道这个动物现在这个状态到底它是乐还是难受还是悲哀，但是其实它可以赋予人类很多的想象力，就是人可以通过这个动物来想象出来一个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因为我们几个人其实都也有过养动物的经验嘛，我觉得就是您刚才说的状态，你像我有一只猫，然后它就会经常在家里突然就窜上窜下跑来跑去，我就不知道它为什么。然后我们在这个戏里其实有时候都会专门说这段词，可能剧作家就是写了一个动物的逻辑，它有时候也不那么常规化。 就是对，有时候可能养动物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它突然间你觉得它特别开心，但它未必是因为特别开心，它可能是突然间什么东西刺激到了它，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啊。 对对对， 问问两位演员吧。两位演员比如说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哈，说自己要演动物，就说你对动物的最开始的感受是什么呢？ 其实在这个剧本当中所呈现出的三个动物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是鼹鼠，还有一个啄木鸟，可能兔子会相对常见一点。当我一开始导演跟我说到让我去饰演鼹鼠的时候，说实话我先百度百科了一下鼹鼠到底是个什么动物。鼹鼠距离我们的生活真的是比较远，后来我发现鼹鼠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是它比较喜欢囤积。这也让我联想到了双十一，其实大家往往都是这个样子的。其实所以来说动物跟人之间还是有很多相同之处的。 我看这个抖音短视频上面有一个就是短视频啊，就说那个仓鼠然后不断的往自己的嘴里面塞坚果塞坚果塞坚果，然后你会发现它有好大的容量，就这个可能是人类都达不到的一种东西。所以可能动物除了给我们很丰富的想象力之外，就有的时候它也会给我们很多的可能性，就这个可能性可能让我们觉得这个本身从文学创作或艺术创作来说又增加了不少可以添彩的地方，是吧？ 对对 对, 对, 对， 一会儿我们就来讲一讲啊，因为这部戏其实就是很多的可能性。 对 对, 对， 然后很多的可能大家想都想不到的一些东西，但又在情理之中的一些东西哈。 是的，是的。 对，然后我们再请这个一言说说吧。 当我拿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当时想，可能肯定不会是不单单让我演这个单纯的动物这么简单，因为我是演的是啄木鸟。当时我会想，会不会有很多复杂的形体动作？然后果然，我还想简单了，它不只是有复杂的形体动作，它还有很深的情感在里边，所以这个也是在我们排练过程中也反复排演的难点之一。这个是我饰演啄木鸟的一个最初的一个想法。 你日常生活当中跟动物接触的多吗？ 我跟狗还接触过，但是啄木鸟我还真的没有。我当时就想，我这个翅膀表达鸟，我只是这么想的当时。 那我们其实这个故事是讲了三种不同的动物，一只鼠，然后啄木鸟，然后还有就是小白兔啊。 对对对， 其实本身就是性格不太一样的，但它的名字又叫年轮怪。哎，就这个其实听起来也有点儿童剧的感觉哈。 是的。 对，为什么要叫年轮怪？就它跟树的年轮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个是我当时专门问了我们编剧老师，就是因为这个戏它有一个核心的剧情，就是他说森林里面有一棵大树遮天蔽日，然后把整个树林都给相当于遮蔽住了，然后后来这三个小动物他们一起因为一些原因把这个树给砍倒了，然后当这个树砍倒之后呢，这个树桩上的年轮开始不停的增长，就是这个树虽然已经被砍倒了，但是年轮在不停的增加，然后与此同时森林里的时间却停止流动了。所以说其实就是当我们去看一个这个树桩的时候，这个树桩它相当于是一个此时此刻嘛，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个树桩在里面，但是树桩上的年轮它其实是一个过去，是它这个树所经历过的每一年它就长一圈出来，它又是一个过去，然后在这个剧本里面它又是一个年轮怪，这个年轮又在不停在增长，所以它又是一个在发展的未来，所以年轮怪这个形象它就是整个是一个时间在流动，过去现在未来，然后整个事物在不停的发展，它是这样的一个意象。然后这个故事就是写说三个动物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时代中，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整个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所经历的事情，和他们其实是写他们不停的希望突破局限超越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但其实刚才讲起来哈，就感觉逻辑清晰，然后思路明确的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梗概，但其实对于整个剧本创作来说它并不是这么一个容易一 下子就能看出来的这样一个剧本、 嗯、 据说三个动物还喝了一通，还喝醉了，喝醉了还把树给砍了，然后树砍了之后呢，哎，时间又停止了，就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我先问问演员，喝醉的动物、 嗯、 你怎么理解呢？ 嗯、 尤其是比如说你演这个鼠，喝醉的一个鼠，然后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 嗯，其实按照我们平常现实生活逻辑来说，动物很少，动物不可能去喝酒啊，喝醉啊或者什么，这除非是人为给它灌一些酒什么之类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动物真的喝醉会什么样。所以我在创作动物喝醉的时候呢，我是用了我自己的一些特点，不胜酒力啊，喝那个啤酒就会过敏，喝白酒呢又不太行，所以我平常呢只能小酌一些红酒。所以在整个的创作过程当中，我也把鼹鼠设立为了一个他是喜欢平时给自己小酌一杯红酒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一个形象。所以我是其实是借用了我自己在喝酒的时候的一些状态，然后给他放到了我所塑造的这个鼹鼠的这个人物形象当中。 嗯，这个、再说说这啄木鸟吧，啄木鸟也能喝醉，就这个事儿本身你是怎么看的呢？嗯、 鸟喝醉，我曾经演过一个戏，见过这个公鸡喝醉了， 嗯， 就是人为的曾经给他灌了好多酒。然后感觉这个公鸡就是很痛苦，然后就是乱吐，站也站不稳。但是我演这个角色，它是一个千杯不醉的这么一个鸟，越喝越开心，越喝越容易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表达出来，这么一个角色。所以我就是把这个鸟演得更拟人化，更像人。是这么处理的， 嗯， 他是千杯不醉的，他越喝越想表达，越喝越想把自己心里边那些悲伤啊、快乐啊都给诉说出来。 嗯，我觉得鼠乐老师也可以从这个创作方面来说一说哈、嗯，因为其实本身动物喝醉了就有点这种荒诞性会去存在的，包括可能原来我们看很多这个荒诞的一些戏的时候呢， 对对对， 都会有比如动物变形啊、 嗯、 然后动物有一些人的思想啊，然后动物会说话呀等等吧，就说这个里面就他们喝醉了，包括就整个这个创作为什么要安排这三个小动物，然后通过喝醉了来表达这个就我们要表达的东西，可以说一说这方面的创作的原因吗？ 嗯，他喝醉这个东西其实是因为我们那个剧本它本身的主题比较复杂，它有好几层主题，然后其中有一层我觉得是关于就是真实和虚幻的关系，就是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其实也是被很多的一些规则啊，或者说各种各样的意识去赋予我们的，那其实很多东西在本质上并不是真实的。然后人在喝酒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当你真的大醉之后，你仿佛会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所以在这个戏我们在舞台上等于醒和醉之间是有一个区分的，那么醒和醉之间其实也就相当于是一个真实和虚幻之间的两种状态。然后当这三个人物他们自己在清醒的时候，他们可能对世界和对自己的认知是一个样的，然后当他们喝醉之后，往往他们就变得对世界的认知反而就更真实，就是进入到了一个比真实还要真实的空间里去了。然后他们往往是在喝醉之后，然后突然说啊，我认识到了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我认识到了我自己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就希望让自己变得更好再去突破。这是基本上酒醉这个意象在我们戏里面的一个表达吧。嗯，然后我们在表演上呢，其实虽然一直说他是演喝醉的动物，但是其实我们演员在抓如何演动物这个事情上，我们从第一天就达成了一个一致，就是其实主要还是去塑造一个人物形象，当然也不是说把那个动物这事儿给扔掉纯演人。当时是因为我看那个梅兰芳先生他写，他说他虽然不演猴戏，但他就写他看猴戏，他说演这个孙悟空，他说演得特别好的是一出来他不太演猴子，他一出来让你觉得这个形象是一个英雄，是一个神，一出来就霞光万丈了，然后他再加一些那个猴的动作进去，他就觉得这是把孙悟空演出来了。 嗯， 然后演得不好的呢是上去之后就各种各样的学猴，最后人家看说这不就是个猴吗，这怎么能说是齐天大圣呢。然后我就看了这个梅先生这段话，我就启发特别大，然后当时就第一天就跟我们演员讲说，我们这个戏虽然他 演的是小动物，但是我们主要还是说去塑造人物形象，还是先去想说鼹鼠、兔子和啄木鸟这三个它作为角色它在剧本里面是什么样的形象，就是说大家先把这个人物给立起来，其实这样也是观众最能够接受和最能够理解的一个方向吧。然后这个动物我们是再通过其他的一些具体的有一些小的那个肢体细节啊再去设计再去给它放进去的，但是其实核心的还是主要是在演人物本身。 嗯，就其实说到这个人物本身或者说这个角色本身哈，他肯定是想通过这个呢传递出来一些信息。那我们这个剧想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因为我之前看到一些这个包括剧的分析啊，包括可能我们之前也有这个跟编剧之间的几问啊几问几答呀，就是我们到底想传递什么。其实我看到一个关键词说想传递现代人的一些状态，我不知道就是当时编剧在写这个本子的时候他到底是因为看到了什么样的状态所以他决定说我做一个这样的意象去表达给大家呢。 这个我之前和编剧老师聊的时候他应该说我感觉他可能看的东西比较多吧，他可能综合了这一段时间所观察到的社会啊，然后还有自己阅读的一些积累，其实是想要写出整个，因为刚才说了那个年轮怪是在写过去现在未来整个流动中的一个时间线嘛，它其实是写说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们我们处在一个过去已经过去未来没有来临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之中的我们，那么我们的精神状态是什么。然后我觉得编剧老师写这个剧本的时候他其实也不是单纯的在观察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他其实放了很多自己的情感进去。就是这个剧本其实到后来能够感觉到他写的是比较深情的，就他其实是在写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然后我们每个人在时代中会受自己的局限所困扰，但是我们始终都还是希望说超越自己成为更好的人，然后当我们面对困难超越之后可能还会碰到新的困难，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还在继续坚持，然后还在互相扶持，还在再往上超越，其实是这是我觉得他剧本想表达的一个最核心的东西。 就是说其实他并不是说那么简单的说只是我就表达了什么人的一种某种非常怎么样的状态， 对对， 其实他更多的是想说通过这种状态描述传递一些更积极的信息给我们。 对， 明白。但是呢其实我们一说要传递的信息咱们说起来哈，文字表述非常容易，但是如果真的演出来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大的难题了。据说排演当中也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难题，光研读这个本子就花了很多时间。先问问两位演员吧，研读本子的时候你们经常会卡在什么地方呢？ 比如说我们可能首先那个编剧的这个本子啊它有很强的文学性色彩，而且它有很多的潜台词都深深的藏在了台词的文字当中，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在分析剧本的时候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去挖掘它的潜台词。同时这个其实挖掘出潜台词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演员在排练当中要把潜台词表达出来，让观众能够听得明白我们到底在说些什么样的潜台词。其实这个表达也是一个我们的第二个难点了。我觉得在整个年轮怪的这个戏的创作当中给我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台词。 就说他的台词最难的地方是就因为他想传递的东西是通过我们说没有那么具象来传递的，他不像可能我们说现代戏主人公开心了然后悲伤了哭一通然后开心了怎么样，他没有这么具体的东西存在，所以你要通过整个对白当中的潜台词然后来让大家明白就是说这个动物到底想在讲什么，所以把那个潜台词说出来就可能会涉及到很多语句的重音啊包括他表达方式的一些问题。 对的。 你觉得是个挑战吗？你第一次接手这样的戏吗？ 当然是一个挑战。我曾经在刚进入到中央戏剧学院学习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参观了图书馆，我在图书馆里看到欧阳玉倩先生写了一句话说演员一定要说好台词。从我入校第一天开始我就受到了这个台词，知道了这个台词的重要性，一直到其实这个戏是我在中央戏剧学院毕业之后接的第一部话剧。其实也等于是其实是延续了我在学校的学习，继续去研究到底演员应该如何说台词。 这确实是一个挑战哈。里面估计 台词怎么说呢，也是比较丰富，然后也比较难拿捏。嗯、那再说说这个一言吧，一言刚才肯不是就是跟我说说主持人能不能不要说我的 title， 不要说我是哪儿的演员，煤矿文工团的演员啊，其实也算是个很专业的，就是我们说这个表演方面的一个演员了。那比如说这些台词放到你面前，你会有一些哪些地方你觉得特别难过得去吗？ 嗯，因为就是这个戏整体排练，然后导演的要求是需要我们正面表演。 嗯， 正面表演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演员和演员之间建立不了交流，所以我们就要通过这个台词来去体验人和人之间的真实的情感，怎么去交流。 嗯， 我们正面表演的时候是看着观众，是看着座位、观众席。但是我们要演现实的一个情境的时候，我需要我跟他去说话，我这段戏我们才能搭上。 嗯， 但是这个就是咱我们这个戏呢，它所有的这个基调都是大部分都是看观众。 嗯， 所以我们的交流就有很多问题在交流不上。 嗯， 台词如果要是交流不上的话，那就完全就是虚假的表演。 嗯， 它不会有一个特别细腻的情感在里边传达。我们所以就基本上是靠感受我们身边的人的每一个能量也好啊，细微的情感也好啊，慢慢的去感受，去磨合，去拿捏，这个是我认为最难的地方。 那对当时选择这种表演形式是谁定的呢？因为我们也知道，就可能看到更多的对观众的会是一些独白体啊、自白啊，或者说我们在有一些戏剧当中看到可能表达自己内心的时候哈，一束追光下来，然后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独白。那如果一般有对手戏的时候，都是会冲着这个规定情境当中自己的对手来说的哈。所以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表演方式呢？ 嗯，这个是我一直在做的一个探索。 嗯， 就是正面表演是我想做的探索的一部分吧。 嗯， 它主要因为我自己是研究东方戏剧的，然后这个正面表演它其实是东方戏剧所共有的一个传统。 嗯， 像您刚才提到的说，只有独白的时候会出来啊，然后大部分情况下主要还是对手之间交流演，这个就是西洋戏剧传统嘛。但是在东方，比如说像日本的能剧，它就一直是给纯正面演的。 嗯， 然后像歌舞伎，它是也是正面为主，然后它有一些半侧面，但是其实也少。然后像这个中国戏曲，虽然有时候也会面对，但是它其实整体上还是希望偏正一些。然后这个传统就不讲历史了，不然说起来太冗长了。 这样啊，因为这个传统我们可以先卖个关子啊，就是说到底这个正面对着观众，还是说这个直接演对手戏的方式对着观众，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别？我觉得一会儿咱们在下半段当中呢，可以跟大家掰开了揉碎了来说一说哈，也做一个戏剧鉴赏方面的一个普及。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话剧《年轮怪》哈，那到底还有哪些精彩的亮点内容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 我最近又水逆了，失恋失业差点失聪，怎么办？ 那你急需被拯救啊，快去看开心麻花的谈判专家。 这部戏很治愈吗？ 大笑是最好的正能量，开心麻花谈判专家给你全方位的爆笑体验，主角好玩，包袱一出，肢体逗趣，就算你捂着耳朵都能笑。开心麻花2019原创爆笑贺岁舞台剧谈判专家，12月5日世纪剧院上演，官网购票2张8折。 快乐很简单，87.6， 知道吗？999元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 知道。 999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不加价升级进口白橡木家具， 知道知道。 除了白橡木家具，还配智能卫浴、纳米净水， 知道。 全部大牌建材，还送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 知道。 我再说一遍，你肯定不知道，全包圆冬季整装特惠，打电话说密码，冬季大促，还有大件家电送。 这我还真不知道，那电话是 400-606-8866啊，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OVO XC60 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 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艺术家啊，然后我们再来请出，开玩笑，我们再请出另外一位演员哈，王玉文，欢迎玉文。 嗯，大家好。 嗯，刚才咱们聊到这个艺术了，包括聊到艺术的表现形式了哈，就说到到底是正面对着舞台，还是说面对面的这种对手戏，其实。可能我们会在舞台上面看到一些写意的东西，写实的东西，也会看到各种流派，各种表演方式的不一样哈。但为什么您刚才说可能正面对着观众那种会更加东方，而面对面的那种会更加西方呢？ 嗯，因为这是一个这个其实如果讲历史的话，就是正面表演的历史，因为东方戏剧最开始都是敬神演出，就是他刚开始，比如说中国戏曲还在起源期的时候，是在庙里面演，然后当时基本上就是搭台是搭在那个一个寺庙的大殿前面，然后演员基本上是在山门进去的，然后观众是在演员是在山门进去的那个地方面朝大殿演出，然后因为是敬神嘛，所以他都是正面给神演的。然后像歌舞伎剧场里面会专门有一个也是一个神楼那样的建筑，这个是东方戏剧传统留下来的东西。然后我觉得为什么会在当代我们想用这个东西呢？因为一方面当然是为了能够继承传统嘛，然后另一方面是说在这个戏我们的表演要求上，它主要要求演员两点，第一个是我们希望我们演员的内心始终是真实的，虽然形式感很强，但是希望演员是有真实的情感去体验人物，因为这样才能够打动观众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也是东方的演员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的身体会比较有能量，这是东方戏剧表演经常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然后正面表演这个东西呢，它能做到两点，第一个就是说当我们不去看对手的时候，你知道你要和对手交流上，就像一言刚才说的，演员会需要交流，但是你又看不见，你怎么跟他交流，你只能靠听和感受，所以你得听得特别认真细致，和你真的去用你的身体去感受它。其实在加大了这个感受和交流的难度之后，反而会让交流感变得更强，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希望把能力把这个能量传递给观众，这样就是说当你面对观众，然后观众能够看到你的整个正面的时候，你的能量打出去一定是会更强的。其实主要是这样，我们在这个戏里一直是从头到尾都是在正面面对观众演出。 就是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啊，可能我们说对手戏更多的像我在演你在看，但其实我们可能面对面对着观众的时候，其实他对于观众那种冲击力会更强，就是他除了说面对着舞台上他假定环境当中那些人之外，更多的是我希望观众也成为我这个就是所表达东西当中的一员，他会更有代入感，会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吗？ 是的是的，就是当我们去就比如说当演员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如果你面对他，那么你的台词和你的那个眼神的距离，它其实就导致你的那个制造出来的能量，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其实也就是从对手到对手，然后得很好的演员才能把这个能量扩散出去打到台下。但是当我们在从头到尾面对正面演的时候，你说话的时候你的眼神看着的就是剧场最后一排的那个墙，甚至还要更远，然后你的台词都是要至少打到那个点的，所以我们的这种表演中演员的能量就是会要求你得把整个剧场都覆盖住，这样的话观众就是在这个能量场里面的。 就是其实按照这个一个网络用语来说叫 hold 住，是吧？ 对对 对， 就是你的气场必须得 hold 住，不能因为你面对着整个的这个观众席然后就一下子就弱了，因为毕竟你是一个人，大家是那么多人在里面，他跟你光在舞台上演出还是不一样。其实这个有时候我们挺有感触的，就是虽然说主持很多很多年了，但现在比如说在主持晚会的时候，你刚刚走向舞台，然后你站到舞台中央对着所有人去说话的那一刹那，其实你还会有一小段时间的不适应。就这种不适应它很微妙，就是调整一下子你从就是我们说私底下那种状态到你一个人突然间又对着那么多人去说话的时候的一种状态，就那一刻的不适应，所以我觉得还挺难的。玉文一直看着我，你是觉得怎么样呢？ 这个刚才聊到的这个正面表演的确也是我们在创作当中的非常难的一点，因为其实我们讲一个戏的创作分为几个部分嘛，在排练场是一个部分，其实到了舞台上真的见到观众了又是另外的一个创作阶段了。其实我们在排练场每天我们在对着墙演，谁知道当我们真的首演那天台下坐满了300位观众的时候，又会是怎样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心态呢？ 这个还要画一个问号，其实我也蛮好奇的，我也很期待着首演那一天，真的面对观众的时候，当时我这个小鼹鼠会释放出什么样的一个能量和状态。 嗯，好，那刚才又说到了我们要适应这个事儿哈，那在排练过程当中你们天天对着墙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玩的事儿？咱们分享一些这排练的花絮吧。我觉得这个到了互相拆台的时间，因为除了玉文跟易言之外还有另外几位演员今天没有来到现场，然后包括这个熟乐老师作为一个旁观者啊，就说到了真正互相伤害的时候哈，你们觉得可以伤害谁？我可以先请对方出去啊，这个可以聊一聊故事了。嗯，谁在排练当中最容易出错啊？最找不着感觉？ 其实我们这个剧组意外的和谐， 嗯， 就是大家真的，就是大家都从第一天开始就马上进入状态了，然后而且都特别的用功，然后这个戏，排练中。我们现在到戏排了，能够相对可能有一点好玩啊，什么花絮类的事情。哦，初排的时候，因为这个戏强度太大了，然后他们所有演员要去领会剧本全部的意思，然后还要去把他们的整个的有特别复杂的形体动作，然后舞台上调度还特别多，就等于大家都一直在动，和要记很多的动作，然后动作的强度还特别大。其实大家在整个排练的中前期的时候，我感觉大家都是处在一种可能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制造花絮和情绪这样的一个状态中。 嗯，但不会，比如说大家找不着感觉的时候，你像演动物啊，就之前我们在这个就是大学上表演课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发现，在你不能完全掌握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演过。然后有的时候会演收，有的时候呢演着了这个东西，你自己觉得内心就你内心当中会觉得很没有问题，但从旁观者看来你会觉得很跳，就这种情况也没有吗？就大家都很平和的就把这个给练下来了吗？ 嗯，程度上的东西肯定是会有一些问题的，然后这个就是靠导演去给大家讲嘛，这个就是待会儿其实两位演员可以聊，因为我也没有跟他们聊过他们具体的感受，我只能说我作为导演就是说我觉得我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导演啊，因为我们跟演员工作的时候，虽然提出了很多新的观念，但是不会单纯给一个观念本身，说我这个戏要写实，或者说我这个戏要跳出来，或者说你们要演动物要是什么范儿，不会是这样，我都会给很具体的技术，就是会说你这个地方，比如说你可以，你这个台词不对，你是不是这中间能偷个气，这是基础技术，然后还有一些更多的我自己的方法，比如说需要制造能量，然后我们每天会有训练，然后会说你如何控制自己的重心，其实会给很多，我觉得我还是会给很多技术给演员。其实如果演员在排练场出现问题没有抓住，你导演只要能够给一个相应的技术，他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 嗯 啊，我觉得大家完成的都是蛮好的，我不知道他们。 嗯，看来这个剧组就是没有什么黑料可以爆，是吗？ 很和谐， 这么好的机会， 就我表扬一下我们玉文同学，特别想表扬他，他非常认真。 嗯， 排练的时候，我们做排第一个月做排的时候，他那个剧本上画了很多很多他需要记录的那些点，然后他就跟机器一样，每个点他都落实的非常好。 嗯。 这个是比我厉害，因为我是一个就是玩身体的演员。 嗯， 他是一个特别传统的一个中戏体系培养出来的一个优秀演员， 就是斯坦尼体系的一个 对，特别好。他就是导演的要求他都做记在本上，然后把这个剧本上的这些点他都复制在排练过程中，而且他完成的也相对比较好。这个我是很佩服他的 啊、谢谢易言哥， 不谢， 因为我觉得 你待会儿再聊聊我就行。 就是现在可能我们说戏剧也不拘泥于形式哈，而且有很多实验的作品，就我们觉得演员可能也不太一样风格，有些演员就属于像玉文这种的，我会认真的去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记录下来，然后我每一个点我都包括可能甚至这都呼吸，我怎么呼吸我都要完整的去体验一下哈。但可能有一些呢，就是我这次演跟下次演不一样，永远对手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演的，可能这也是不同的这个怎么说呢，不同的一种感觉或者是体验嘛。但是刚才我们这个说了玉文很认真，然后把每一个都记下来，你最大的一个突破或者说你觉得到现在为止最大收获是什么呢？记了那么多的笔记。 其实我记那么多笔记的原因也是我在之前的创作当中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一个形式这样多样化的一个戏，其实在学校的一些学习包括毕业大戏的创作当中更多的其实是更加现实主义题材的一些戏，也就是更加生活的一些戏，这样如此形式感很强的一个戏其实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其实对于我来说是毕业之后的一个学习的延续，所以我会 真的笨鸟先飞吗？稍微多记一点，多用一些脑子，可能会能够努力的去完成导演想要要的东西。嗯，一位非常认真的演员哈，那你再可以说说一言吧，反正也得说好话了是吗？你可以说不好的话，然后我让一言先出去一会儿。 没有，爆黑料也可以。 其实一言哥说实话他真的给予了很多的帮助，因为一言哥他的身体的 一些技术是非常非常强的，一言哥原来是武行出身，原来练过很多练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武术，然后所以在一些我们其实在肢体上有一些拘束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这些正面表演，很容易造成身体上的一些拘束，我的手不知道往哪放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走路了，尤其是我还演了一个小动物，我总不能像人一样那样 就很自然的走过去， 就是肢体无法配合你的内心。 对，当这个时候，一言哥就会给予我们很多的帮助，包括一言哥其实也给予了我们很多挑战，给予了帮我设计了很多高难度的动作，这个其实他既帮我们的把我们的表演拉高了一个层次，其实也给了我们这些 可能在身体上训练不是很足的这些演员，一个挑战。嗯，数了老师哪儿找的这些演员啊？正常来说，你看中戏的、北电的，这个本身你知道我们节目有的时候来一个，比如说来几个演员开始互相掐啊，你们那个什么什么，我们那个什么什么哈。当然是在非常有爱的情况下互相掐啊，然后最后这个可能主持人都不用说话了，他们几个就聊了半个小时。因为他们真的都特别好，我都特别感动。其实包括我们今天还有没有到场的其他演员都是我们，其实真的让我很惊讶的，因为我们排练强度太大了，我们一开始排练时候从每天下午1点半排到晚上10点，然后到后期之后其实能看到到8、9点的时候演员根本就没有体能继续排下去了，因为这个戏真的动作太大了，而且从头到尾就是这3个人在演，大家谁都没有离场，等于在场上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然后这个戏的风格还是既要走心，这样你心里消耗也很大，然后又要形体动作还大，然后调度还多，就是大家确实每天 我们后期像基本到8点半9点可能就先休息了，因为真的看到大家没有体能了，结果我想到大家这么累了回去该睡了吧，结果第二天来大家再重新演昨天的戏，他们还往往能加新的东西，我一看说哎大家回去还有这么戏了，我就说啊真的是好让我感动啊，就真的是特别好。 对，所以刚才说到有一些挑战的时候呢，也说到说之前一言是武行出身的对吧，然后 练过点武术，我小的时候以前是体校的 啊，就是懂一些动作，然后后来学了表演以后就是把这个表演跟动作稍微结合了一点，就是岁数大了成熟了，然后就知道怎么来了。 哎， 我觉得他特别像很多电视剧里面那种就是武林高手长的那个样子。 是的，真的， 所以这个戏里边其实设计了很多的动作戏，而且据说数了老师还研究了很多的戏曲方面的东西，然后想去借鉴这个戏曲里面东西，让这场面打得更热闹，是吗？ 对对对对。 这个比如说举个例子呢， 这个就是我们去借鉴戏曲的时候，倒不是会说直接用戏曲的动作放进来，因为我会觉得戏曲是戏曲，它的动作之所以那样做，它会是一套完整的系统嘛，然后我们其实主要是希望用那个戏曲创作的逻辑来建立这个戏的表演，然后那戏曲创作 的逻辑其实一个是戏曲内心，其实也是需要表演人物的，所以我们这个戏在内心里跟演员说，你们内心始终还得是现实主义，还得用斯坦尼体系的心理技术来表演。然后戏曲的外部的动作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跟日常生活特别不一样，就是我们戏里我自己提的概念叫去日常，就是你日常生活中你可能这样走路，这样做动作，这样拿一个酒杯喝酒，但是在舞台上它基本上它要么会去变形它，它要么会去固定它，还有时候它会去把它装饰化，就是 给他做得更漂亮，总之他有很多的手段。然后所以我们在这个戏里面会要求说，演员所做的每一个动作都是需要去日常的，就是你走路的方式不能是和日常生活中完全一样的，这样就懈怠了，然后你做的所有 所有的动作都不能是和日常生活彻底一样，都得是你经过严密的设计，然后去给它形式化。这是从戏曲的逻辑里，我们觉得这样来建立这个戏的一种新的表演，这样可能是对传统的，我觉得是更深的一种继承吧。然后这种表演会很难啊，就是内部得特别真实，心里得特别真实，然后外部的形体又要特别形式感。那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戏曲表演美学的一个特征。我们的演员就都是花了，我们排了三个月，我们演员用了三个月时间来适应和记忆这样的表演方法，所以确实是很辛苦。但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基本都完成了。 就是说可能我们会借鉴戏曲当中一些程式化的东西，但这种程式化又不是说我必须要规定动作，但只不过是把很多跟人物性格相关的东西给你固定下来，然后这样呢让大家更能融入到这个角色本身当中去，可以这么理解吗？因为戏曲比如说我们说张飞花脸，然后这个他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典型的动作，然后他走路的时候必须得怎么样，哎，做官呢他这个走路的时候必须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然后什么样的这个走位哈，就是肯定都是有一些规定动作在里面的。所以其实我们虽然说演了三只小动物，但希望他们的这个肢体不是说我想干嘛就干嘛的，而是说也有一套非常符合这个角色本身的一套逻辑存在，是可以这样理解 的。是的，我们基于每一个人物的逻辑，然后给他们设计了很具体的不同的动作，然后这个动作又基本上是从生活或者是从舞台动作两个方向变形所完成的，但是都不会是戏曲本身的动作。 对，明白了。所以这些东西其实也是要在我们整个这个剧当中会去探索的。 是的。 那我们可以稍稍聊几句旁的哈，其实像这个满国剧团之前我们应该在年初的时候也聊过一部戏，对吧？就是说每一个剧团可能在选择一些戏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偏好或者是偏向的一些东西哈。那比如说我们上部戏做的是什么？ 上部戏做的是叫失忆症满国，也是我们编剧老师写的原创剧本。他那个故事就也是一个架空题材，都是虚构的不存在的世界里面的故事。 据说那个跟这个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小的关联，是吧？ 对。 就是它的关联是可以在剧中看到的，还是说只是一种意向性的关联呢？ 它在情节上是能够直接看到的。我们在其实我们这个戏写的是三个小动物，但是它其实台上并不是只有他们三个人。然后这个年轮怪的故事其实是它还有一个套层结构，然后它先有个故事是说一只鹤然后抓住了一只蛇，然后要把蛇吃掉，然后蛇说您吃我之前先听我讲一个故事，这故事好听你再看你是不是要吃我，然后那个蛇给它讲了整个这个年轮怪的故事，然后在这个故事中蛇和鹤还会再穿插出现，然后这个蛇和鹤的故事其实就是从我们上一个戏的故事里面延续下来的。 所以就挺有意思，一个剧团的这个所有的戏哈，虽然都是一个动物王国，但是这个动物王国当中每个人物之间还有一些勾连哈。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走进剧场。演出时间和地点是 我们是在今年的12月12号到16号，每天晚上7点半，在西区剧场，是在护国寺附近。 好，还有咱们最后再说一点哈，关于这个剧的舞美，据说也是专门请了这个手绘的老师来帮忙做手绘，当时怎么确定这种风格的呀？ 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个剧本出发之后就和我们想当时邀请的这个艺术家老师就聊，就说您希望从什么风格上来建立这个戏，然后我们剧团还也有自己的舞美设计老师嘛，然后就我们的舞美老师还有这个特效艺术家老师大家就一起碰，然后他们当时就提出来两个观念，就说第一是我们还是写小动物的戏，大家一听小动物都会想到儿童剧，都会觉得有点童真化，那其实这个既然是大家的第一印象，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保留的，所以就整个是大家手绘出来的画面，而且它这个手绘它基本上是用彩铅为主，就是彩色铅笔，这样它在材质上会有点说更像我们小时候的感觉嘛。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说它这个手绘的布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一个有7米长2米5高的一个纸雕作品，就是一个七层的一个纸雕，每一层的图案不一样，然后叠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这个视觉的图像，这个就是我们的两位设计老师来抓这个剧本主题的时候就说，既然剧本在写小动物喝酒有一个虚与实真实和虚幻的关系，那么在舞台美术上我们整个这个布景它是画的是一个二维平面，就会让人知道说这个世界只是我画出来的世界，它不是真实的，然后当这个纸雕是什么呢，纸雕其实相当于是把一个平面的画的东西给立体化，它就是一个介于真与实虚与实之间的一个东西了，它是希望把一个 虚幻的东西变得更真实，所以他通过这个布景来和整个这个戏的虚实的这个主题做一个呼应。 嗯，所以我们也去期待一下哈，就这种手绘风格就会想起我们小的时候看的一些绘画的绘本，就虽然现在我们长大了，但其实每每看到这些绘本的时候其实还会被触动，包括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些小王子的绘本啊，然后包括这样的一些剧的绘本啊，然后看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哎还是非常有意思哈，所以人心的这个童心可能一直都不会变。嗯，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也请两位演员邀请大家伙儿在这个演出时间然后进入到剧场去观看这部戏吧，来先从这个一言开始吧。 非常感谢大家，然后12月12号一定要观看我们年轮怪这个戏在西区地那个西区剧场，谢谢大家。 也再一次向各位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发出邀请，在下个月的12号到16号在北京的西区剧场，在护国寺附近来观看我们的演出，每晚7点半。 好，那熟了老师作为导演也最后发出邀请吧。 好，非常热情的邀请大家来到这个西区剧场，下个月开始12月12号到16号每天晚上7点半年轮怪演出戏剧剧场，欢迎大家前来。谢谢。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聊了一部虽然是动物戏，其实描写的是人类哈。 对。 而且可能他会在每个人会在这部戏当中看到一些不同的思索或者是一些不同的东西哈。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在演出的时候走到剧场去哈，看一看，看看做了这么多笔记的玉文啊，然后看看这个学过武术的这个一言到底表演出来的这些动物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哈。包括今天没有来的一些演员哈，我们说所以说比如说像孙兆坤是吧，还有这个栾小雨是吧，像这些演员也非常优秀哈，李翰林也都会在这个剧场当中呢看到他们的精彩演出。那今天的演艺巡回呢就先到这儿了，也再次感谢三位做客我们的节目，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我是赵爽，咱们明天的节目再回来。 妈妈讲要经过大川翻几座山，要不平凡好像很难，有时候被俗人批判很难接受，有时候朋友背后说我想笑就假装路过一笑而过，有没什么好怕，这不就是我吗，难道让了送了收了那些话就为了讨好他，那不就错了吗，好了好了好了，这样吧天就那么大，我又不是不敢